好，继续我得差条亚泽由日本嘅特别地方啦， 东京啦， 咁就系东京啊，因为日本可能有好多地方讲，就因为东京而 觉得我哋今次都出唔到东京咯， 冇错，啱啊。嗱，一个咧我又好深深刻印象嘅，后乐园巨蛋， 我反而冇去过巨蛋， 我去过， 经过， 唔系嘅经过咯，冇行入去 咯，几个大场我都冇去过，即系我尽量去过冇到过。 我反而我去过啲固定整个地方， 啲东京 N 大场，即系巨蛋啦，国立啦，后乐园啦，两国啦，我全部冇去过噶。 嗱，巨蛋咧去嘅就真系巨人之星啦、同梦啦， 系啊，歌场啊， 唔系听水算咩？ 唔 系，我啲隔篱好似有个真系有个咩个有个场。 嗱，有运动场有个场嘅，通常咧如果东京去游乐场咧都系学完有个场噶啦。 咦，东京迪士尼唔系东京个咩？ 事业噶嘛。 嗯， 我有次去听， 我其实我都去过 演唱会，经过国立竞技场。我觉得如果你要讲巨蛋，国立竞技场有一样系出得多噶，即系你逢亲足球一定系噶嘛， 足球系国立啊嘛。 但如果但系八九十年代嘅排球，嗰时足球咩？ 唔系嗰时足球未红啫，都有啲嘅。你因为你提运动，特别系你奥诶，佢嗰个始终都系奥运开幕场。Well, anyway 啦，有机会呢个东京奥运嚟緊嘅东京奥运，我哋应该会有机会，不过都唔会去呢个国立竞技场㗎啦。 你諗住过去睇呀？ 会睇㗎啦，佢经过就会。 我认真諗住去睇东京奥运㗎。 身体操 ,exactly,、 逐啊身体操。 记住啊，身体操系最黑暗主办国一定屈机，最少入三甲㗎。京奥嗰班可以竟然攞到银 咯。我哋返返东京先。 东京啦， 巨蛋咧，仲一样就系佢后面学园体育馆，睇第一神拳，你一定去，一定去嗰度噶啦，即系嗰条长长嘅 楼梯， 系乜长嘅楼梯啦？ 后乐园体育馆就玩到烂晒噶， 喂，咁我发 都仲未玩， 唔系咁你东京打拳赛系嗰个位置噶啦，即系佢似一个场啊，即系你， 唔系我记得而家好似已经摆低咗尊严噶啦，两国国技馆都可以举办拳赛噶，而家其实。 不过问题就系你去到国际馆嗰个级数就真系大赛，大即系大比赛。但一般嚟讲，你睇细场好多场都系细场嘅嘛。 后乐园真系细场， 细场有几千人啫嘛，有办法噶啦。因为一成拳除咗嗰一两个大牌之外，二三线嘅 唔系啊，系最紧要唔系啊，系就算去到两国都好，冇乜地标。你学员唔系啊嘛，嗰条长命梯 系啊，你永远坐喺度行上去嗰下，哇， 永远都系同你讲。主角喺下面一望上去，上面有个黑影咁咯。 系嗰个经典就，系咪即系行出去？你一路嗰条水道桥咧，行过去咧，有经典嘅，即系一部第一次同阿威六哥见面嗰条水道桥咯，嗰位置咯。 系啊， 嗰又系必经噶嘛，嗰位置。你行，你睇完拳赛行出去咧，行去搭火车咧，你行搭水道桥嘅话，又行嗰度噶啦，即系好容易认嘅嗰又系。跟住又 咩啊？跟住咁边区？ 咁边区？ 嗯。想浅草即系雷门灯笼同嗰嚿屎， 风雷神门咯，然之后侧边有嚿屎咯， 系咯，所以你讲错， 我 仲有嗰阵排名， 咩科啊，只嘢， 阿沙希啊嘛， 阿沙希科， 沙希科，系啊， 奇天科，奇天科，啊唔系，十波 罗， 十波罗 ，Abyssal，Orion， 系都讲唔中。吹啊！ 但永远我第一次去浅草， 喂，但系 A 咩嚟噶？ 喂，但系 ACG 嚿屎咯， 入咪啊？ACG 好唔系旧个 point 喺旧屎度，唔系山托尼号， 冇错啦。真嘅，我睇咁多套有讲旧屎，都冇提过嗰个叫咩名 字。系噶， 唔识亚洲第一古典音乐靓唱，真系好可怜， 真系好惨。 你讲浅草就讲旧屎， 因为啱啱雷门个门口一入去一打滑一望就望到噶嘛。 唔系通常 系远少少嘅，你如果企喺雷门个位，其实未必望到。 啊，唔系，即个集 你 出街少少噶， 你行到街口， 街口因为嗰位置系睇唔到，挡住咗， 挡住咗噶。 当然， 挡住 咗。 同埋咧，通常咧雷 咁当然啦。如果系 A C G 就好少去呢个位望过去嘅，通常对面河望过嚟嘅，即系喺翻麦田喺翻 Sky Tree 嗰边望过嚟。 通常嗱，浅草咧通常就系咩外啲外国角色嚟第一次嚟东京咧，但佢玩咧一定去浅草噶。 风雷神门，然之后做件世通， 系咯，嗰度 呢两嚿嘢 咯。唔系呢个秘密基地，乜机人嘅秘密基地？ 等阵先，建世界， 仲建世界，仲建世通啊， 仲建世通啊， 仲建世界，唔好意思， 系仲建世，唔系仲建世。 嗱，即系真嘅，你唔好 唔好咁样，呢唔系中文嚟嘅，唔该晒。 啊，唔该晒。 即系嗰头其诶、我去新年新年去咧，嗰头咧就好多街边档嘅， 唔使噶。其实重建世有个好处系，就算你冇乜大嘅祭典都好咧，佢都比较多档会开档嘅。嗰條街係、嗯，即係因為變咗遊客區啦，已經、嗯、你唔需要搞祭典，都其實已經係。 新年個氣氛更加濃。 但當然、嗯啊我第一次去拉打正着，我哋唔係專登，唔係專登走嘅，係去到先知。係去到先知，啱啱做緊三射祭。哇！正，逼人到咧，係想死話俾你聽。 邊有、啊？ 先講咩？嗰下覺得想死，咁但係當然，當我再之後見識過呢個一月一號。嘅明治神功，得 你 小巫见大巫啦， 新字符啦。 明治神功又唔系，明治神功又我又冇逼我。 1月1号晏昼， 唔系我都系 我亲嗱，我同佢同埋 我哋排咗五个钟 哇，系啊， 我哋喺门口入到去 total 五个钟， 排到差 中午 四点， 中午排到四五点， 四五点咯。 我哋离开已经开始见日落 系啊， 咁夸张，我可能我朝头早啦，我 你朝早真系好晏昼啊， 系啊。 咁我朝头早我七八点去到十点到咗个零钟。 O K 嗱，咁讲到去啦，呢个明治神功咩站话？ 元宿， 我冇记错嘛？ 地铁就神功前， 系好似 系啦。 都元宿嘛，元宿有條有條通道可以直直過上神宮 啊。係啊，係通道嘅。 咁未到直上，你都係去到 咩街話嗰條？ 竹下街。 啊，竹下街唔係直上神宮嗰條。 啊，唔係啊，我月台嗰度隔離有條路可以上，即 係出到神宮。理論上月台嗰個出口會近好多。 真 係 死 唔 起添。 好多。 嗰條大街嘅乜？ 哇！ 神宮直篤出嚟嗰條，不有名㗎。 神宮前咯。 唔係。 你算啦，睇地图啦， 谂先。讲住先，继续。神功 啦，讲住先啦。 翻神功，元宿咧就以前好似冇咗啦，以前好多人话相传好多人表演嘅嗰个都市传说，即系喺元宿咧街头表演。但我去好似未见过。 你去都见唔到啫，星期日啦，星期日啦。 我真系去过未见过，唔点解，即系可能冇乜缘分。 我台咯， 就跟元宿嗰头系元，如果我元宿 是街咯。 竹下街， 竹下街， 我就系觉得自己同嗰条街唔好夹。 而家唔系竹下通啊。 哎呀，谂到 点啊？ 谂紧，因为我而家好似有啲嘢未讲，唔好跳咗边度啊？撞鬼啊！唉，讲 下讲表参道， 系 得啦。表参道 嗰条唔系叫表参道， 叫表参道。 上去嗰条先就系上嗰斜路先叫表参道。 唔系噶，笃埋出去条斜路已经系叫表参道噶啦。 打横嗰条，即系 唔系 同 直 车站。 桥出嚟，然之后有条大车路斜斜地上去嘅， 麦记嗰条，嗰条 soft bank 嗰条 ，soft bank 门口嗰条， 嗰条都嗰条， 嗰条系表参道， 得 ，LV 嗰条， 直嗰条， 啱，嗰条系表参道，啱， 嗰条系表参道， 我以为你讲横嗰条， 梗唔系横嗰条啦，唔好横啦， 因为 叫表参道， 点解佢叫表参道？因为佢真系可以直通到上神 宫。 嗰 条 系一条路， 你以前系即系讲紧以前你仲系未系咁多车嘅，你大家系就系行嗰条三道上神宫噶嘛？嗱，先讲啊吓，如果新年去嗰条表参道最近嗰段， 满咗啦， 即系唔系满咗？讲紧系 Condomania 打上去到神宫口嗰橛表参道会摆满摊位街边档， 系啊， 系啦， 特色嚟嘅都系。 吓，记得啦，最紧要啦，银座啊！ 因为打横嗰条系明治通， 你系广庙嘅啫，系啦，明治通， 唔系银座， 唔系 讲 埋元宿 先， 你 离开 元宿啊嘛，而家明治通就直落涉谷啊嘛，可以 系啊，唔系我行过落去添啦， 我够行过落去咯， 其实好远嘅啫，其实 咁啊， 好啦， 系啦，同埋表参道有一扎名店啦，又嗰度如果唔系宅都会去机会去到啊 ，Eva 话。 Eva 唔系表参 ，Eva 系 ，Eva 系 咪叫名 通啊？ 唔系，等先， 系 竹下街咯，都话 通。我中意用通啊，吹咩？我唔讲中文啊，点啊？ 啊，等先，表参街啊，都系 道嗱，道系中文嚟噶， 唔知 弥敦街 系嘛 ？Exactly 啊，真 你中意唔系你中意找到个盲点啊？ 提一提，我哋提呢个竹下通 Eva 店咧搬咗噶啦。上咗楼 系执咗 啦， 搬咗上咗商场，但系边个商场真系唔记得咗啦，算啦，冇去过。 即系嗰个除咗 Eva 之后，仲有一堆即系潮流店嗰啲。 我成日讲， 喂，搞错，出下通梗系讲大创噶啦。 O K， 我上次就系 淨係去大創，特登落唔宿淨係去大創。 但足校通有一個宅應該會留意過，但係唔知原來喺嗰度嘅明星。 有幾名 兩間薄餅鋪，Caro People 係嘛？即係咪咁讀啊？即係忌廉餅咧 ，Crippy 鋪兩間夾住中間一條路入去神社。嗰兩間 Crippy 嗰兩間 Crippy 鋪係幾出名，唔少嘅動畫有 呢個位 㗎。 深澤優家業嗰類車。基本上而家好难见噶，除咗呢个 哦，唔系佢唔系车，佢系唔系佢系 好，我知，应该喺正大创对面嗰间就永远排队嘅， 系啦。 好嘅，好有见到啊，好有仲见到车就冇乜啦，同埋讲真，你喺个永远地方泊架车嘅系嘢，边个地方东边边个地方泊车？ 唔系你偶不为之新老秋早几年都仲有 唔系新宿而家放假会有，因为佢有。 一阵间会唔会去老秋噶？ 其实咧， 转头先啦， 除咗 啲咁巷嘅地方，林尾先讲 啦。即系南港啊，即系除咗头先中华通，头先阿 Eva 曾经有个 Eva 同埋呢个 曾经有个 Grapple 点先讲，其实就冇 啲。唔系 Grapple 会未湿噶，仲 喺度。 我唔系话Eva 曾经存在咯。 你话如果仲要讲中华通啊？咁啊呢个 Lotaria 同埋呢个麦基咯，好冇？ 唔系，即系我想问下，有冇宅嘢喺嗰个古大？ 古大其实少噶。 嗰边系比较 fashion 少少嘅， 系咯，即系你讲到 比较， 所以我哋 所以真系 Crippo 嘅嘢，其实主要系， 系咯， 因为 Crippo 就同你讲紧，啱啱最近呢季 Idol Master 先得咧 ，Girl 都拍咗嗰度， 系咯， 系啦 ，OK 跟住就系银座咧，其实唔系果粉嘅银座，正大战啊嘛， 银座嗰一站名店啦，同埋真嘅银座有一间嗱，我唔记得叫咩名，但银座有一间我之后出名嘅老字号和子店。 哦， 大和子嘅，近住有乐町嗰边嘅。 我知你讲边间，我知你讲边啦。好似系代表入世维嗰间。 系啊， 系啊。 啊，然之后就当然啦，有乐町咪同你讲个桥底啦。 系咯。 然之后就同你讲间乌字啦。 唔系银座咧。 嗱，先讲有乐町乌字曾经存在嘅眼镜铺执咗噶啦，冇咗噶啦。 我唔想 乌字而家冇眼镜卖噶啦，已经。 乌字。好嘅，且Hans都出现过眼镜布啦。 但银座咧最经典其实就系呢套戏嘅《相逢在有乐町》一看一看。银 座最经典唔系和光咩？ 和光 十字路口啊嘛，和光同对面嗰栋圆咕碌嘅玻璃幕墙嗰栋嘢啊嘛，两栋系。战后唯一银座冇冧到嗰两栋楼嚟噶嘛，其实 系东京大轰炸炸唔中 系啦， 跟住就系其实就系 Apple Store 咯，行两步就 系、 是。 咁其实 而家仲有一站名店咯，又有一 个我名店，冇啦，唔系银座定名店噶啦， 嗰就 系咯。但系都系 同埋真嘅，银座有一个系英战嘅明星，连雅婷 系啦。 另一个咧就系日比谷公园。因为如果有睇阿信啲故事咧，都系东京大空袭啲阿信嗰时走咗入比谷噶嘛，所以你通常去完银座，你喺阿信嗰啦，一定行为入比谷公园嘅。 咁点啊？之后直落啊，直落冇嘢讲噶咯。 系咯， 系。 嗱咁，但我想问翻先，碌翻个元叔，点讲啊？元叔行明治通过去就系 摄谷嘛，咁啊摄谷游咯。 摄谷游有冇圣地？ 过一个马路咯，个路口咯， 嗰个路口咯。 马路即系无论日剧又好。 八千公口 好， 系啦。 嗰间沙笔，嗰间我自己觉得沙笔嘅啫。 八千公口， 都市嘅代表， 然之后马骝 Q 109， 即系总之，即系一开场要讲公公事，一定会影住。 然之后呢期就会多翻另一边出口摩艾像， 唔系因为摄工咧就佢特别就系嗱，佢你当时你最肯定会用摄工做舞台就系主角好乡下咁样，即系想见识咩叫大城市咧，就去摄工噶啦。你讲嘅仿佛就系东京最大城市咁嘅。 讲到即系一靠路口去讲翻话，即系个城市有几繁荣。 同埋将唔 系系嗰个十字路口个过马路嘅人潮。 一来啦，二来真系复杂啊，个路口本身。 复杂噶。咁咗嗱，最好 就最容易最有 先讲啊，仲有一样嘢，呢个士杯人都有改庙噶。 嗰间 好鬼难 搵，嗰间咁噏得嘢就执执咗噶啦。 喂，好难搵啊个间，我 唔难搵咯，斜路边。 唔 系大路嚟噶， 比市唔大 间，我次次都直接，起码大过香港有一成嗰间先咯， 系嘛？ 再倾咯， 肯定大过香港有一成，两成咯佢。 有一成得一层啫嘛。 但系有一成个个 total 面积未必细得过佢。 我两间都入过，我觉得嗰边大啲。 你突然间，你讲嘅事幅我都唔知。即系好似话呢个系咪层数最多啊？呢个铁路站。 而家系啫。 哇！嗰个地铁站系我嗌救命噶。 系咪？嗰时间唔系啦，嗰时 九层我好似冇记错。 系咯，嗰听人讲 话 九 层。我记得我当时同老师发去摄歌嗰时，我系荡失路噶，铁路站我两个唔知嘛，点明明出到路都出唔到嘅咧？ 因为其实最大问题佢唔单止一条线，系有成好似。 咩啊？呢个东京两大迷宫啊嘛， 即系嗰年我嘅系 当其实三理论上应该三大嘅，咁但系第三个相对比较弱咗少少啦。嗱，我所知啦，涉谷就立体迷宫，因为有够高，有个多层数。 东京地下城。 然之后咧，新宿咧就唔系，新宿系自动生成迷宫，因为近来咧不断装修，你每次去咧都会 唔同，次次唔同， 冇错，次次唔同噶。 新宿系自动生成嘅， 系自动生成。咁另一个 到期又要装修。 另一个我冇去过，但系听咗好多次讲咧，就迷宫咧就系东京站。 东京站 啊，因为有个大， 唔系嗰个你有地图仲 work 啊嘛？ 唔系喺东京咧， 系咧仲有传说，有传说中呢个通道尽头嘅汇丰。 我想讲个经历。我有次搭即系临走去搭的士走，落到去即系。 的士你边度上车先？你 唔系东京咁有创意啊？ 咁有创意啊你？ 你搭的士真系边度唔好搭东京啊？ 时代又得，新宿又得， 我真系咪讲笑啊？搭半个搭大半个， 因为点解咧？ 品川都好过东京， 因为点解咧？因为点解咧？嗰时啱系抽， 我宁愿搭足大半个圈去翻新宿上。 OK，OK， 最好上系新宿，第二好上系时代。 同埋如果你喺老抽，我会选择，即系除非买咗飞，除非焗住 嗰度。啊，唔系嗰阵时咩情况咧？张飞啱啱唔见咗，啱啱买埋最后一程飞。 唔系啊，即系咁讲，即系如果你已经买咗咧市飞， 我买晒噶啦，全部其实。 咁你就 咁啱嗰时见咗张巴士。 因为我嘅选择系，如果我喺老抽离开东京，我宁愿过上夜。 系啦 ，Skyline 好烦， 隔篱就去上嘢啦，大 佬。因为 pass， 因为 pass 啊。 O K， 唔系 我揸 pass， 所以我逼住 要 得。 我明， 大佬， 我明。呢个游客西瓜， 唔系游西瓜， 唔系游西瓜， 不如 直情 系 pass 啊 ，real pass， 哦 ，JR pass， JR pass， 系啊，嗰时我去白京都去啊嘛，咁咪啱 pass。 你咁就唔系 JR East 噶咯，系 JR 噶咯，真系。 哦，系啊， 我诶几多日啊 ？pass 个边只啊？ 咁啊提埋啦，上嘢， 上嘢，上公园咯。又系啲 睇熊猫啊？ 咩啊？ 今日 引到啊？ 上映咯？ 引到个词？ 唔好意思，咪净系去搵真公子英咯， 系咯？ 你上映一定系你上女定上花，你都系去 嗰个词啊？ 都系嗰度噶啦，唔系啊？ 引得个词？ 简单啊？唔系啊？其实好多时咪就系影一影王叔啊，嗰个王叔像，跟住望喺门口高位影落去远眺个动物园。 我好记得当日去上野同阿某超监，我哋行完阿咩环， 系啊， 翻到出嚟上野车站，佢同我讲俾15分钟我做咩啊？专登跑上上野公园。真公子英同大神可能见面嘅地方打个转，然之后翻落嚟， 又系我做过嘅嘢，点 解要迷路？要迷路啊？ 冇， 居然冇咯！ 哎呀， 搞错啊！ 佢日本冇迷过路啊，好神噶，话俾你听， 离谱嘅真系。 因为佢见到太阳，见到山啊嘛，你话我听嘅， 佢 但系佢喺士杯日都冇迷路， 系咯？ 士杯日本身就已经系座山嚟啦， 六本木啫。 如果你讲起上嘢，其实有冇人？手行去埋隔篱个东大， 黐线， 东大冇啊？ 咩有食饭啊？ 系啊，安田广场 咯，黐线， 真系冇，真系冇东大咩？ 真系冇。 系，我想问高田马场有冇去过？ 高田我去过， 高田马场 经过咯。 其实我去边啦？ 喺部山手线里面经过算唔算？ 去租田。 如果喺山手线经过都算嘅话，我经过过上百甚至千次。 呢个就系。当年睇，都系睇小纪添咧。我成日以为高田马场就系沙田马场，一年代后嚟就系知道嗰个高田马场嚟嘅。但系我始终未入过去，先系即系去潮华城嘅，但系始终冇。 梗系买张马票先啦， 系咯。我日本马，我香港马我未识到，我要买日本马票。即系 香港唔使识噶，行个运啫嘛，电脑飞。我相信有啩，唔知啊。 唔知啦，呢样嘢真系唔熟。马冇个马，不如唔理佢啦。高田马场一附近好多书店，我又谂住去行下书店街，但系结果真系冇去。 啊，书店街唔系应该要去神室唔系神宝町嘅咩？ 系咯，我哋去到麻木晒啦。 神宝町又系摘嘢嚟嘅。 唔系神宝町咩？ 曾经摘过嘢。 唔系神宝町，其实最好，其实神宝町朝圣咧就只有两个地方嘅啫。 史学馆埋广南史学馆同埋隔酒店社。 但嗰阵时唔系嗰度啊，嗰阵时。 唔系嗰阵时唔系 嗰阵 时。酒店社同史学馆系孖住一齐噶嘛。 嗰阵时 系 另一边。 呢个系廖沙明系廖沙明整蛙夫个噶嘛，系嘛？如果你觉得酒店社好巨大，望望隔篱史学馆啦。哦，原来酒店社咁细噶啫嘛，冇所谓啦。呢个蛙夫又好，我记到而家，结果去到原来真系咁细噶。哇，想咁交叉大嘅你。 咁史学馆个。成件事个 scale 系大好多噶嘛， 佢唔系净系做漫画噶嘛，你索佩你谂清楚。 出版喂，集英系冇唔系嗰回事， 唔同嘅做嘅。 集做漫画， 唔系 漫 画 书。 集诶， 史学馆你唔得，你想教 诶，集英写专系娱乐书，但系史学馆系真系咩嘢古书收集出噶。 文学 啊，教科书咁样都有嘅。唔系点解啲？唔系点解啲？ 印象中史学馆有冇出字典啊？ 有都有喎、啊， 好似有，我就印象中 有乜都有， 应该有嘅， 喂靠差， 真系即商务嗰种咁呢幅。 嗱，佢商务佢同嗰唔写两个系写叫超大型集出版集团嚟噶，乜 Q 都有噶。 咦，吸多吸啊？ 国村细好多，国村系近呢几年先系咁收购先，应该讲有啲廿几年啦，应该暴发户啲木村咩边度两间啲巨啲侏罗纪巨龙比啊。 但系个问题而家好似有少少超前嘅趋势。 追到两转成件事，我只系讲。 系啊， 要俾人收购啊嘛，佢一路买，即系买下。 你新大社比较即系仲 keep 到个样，我觉得江南社嗰边。 江南社就老去咗老资格。 佢系企得好稳，企得好稳阵。 即系九一几年啊，佢间系超老牌，佢 即系老牌都系佢以前永远老嘅城市，我知我。相对， 不过可能只系未去过，真系史学馆去过，因为我记好容易，一去到行 有投稿啊， 唔系傻啦，不过好熟，如果我由御我用御茶水去嘅，我就唔喺地站去，御茶水行兜过去， 下水站， 御茶水行， 站系啊， 因为御茶水站你一定转车一定过去噶嘛，因为搭快车， 唔系你抽完转车，你新都去抽完转车北京 站，系啊，因为要搭快车嘅话， 你 唔系 新田噶嘛，我觉得 你要直接去东京噶嘛，所以你如果你想抽完嘅话，一定喺御茶水转车啊嘛，呢个系成为咗标准动作。咁我当年就去书店街嘅，咁一次行书店街，咦，差唔多去到书博馆喎，去到哇一大堆嗰啲动画海报贴晒咁长路，哇真系好型，一眼睇到，呢个又系真系叫做必去地方嚟嘅。如果话神武丁，因为神武丁意外其实冇多嘅，即系作为叫做动画用嘅舞台，印象中唔多。 唔 觉得，但系得动画嗰 度，嗰头系多大学啫嘛，嗰头系。 哦。 但系佢唔多嘅，嗰头系。哇，嗰条桥我成日见，即系佢。 桥嗰桥又系 咩桥嗰 条？唔知啊，即系嗰条河，即系因为嗰条位置咧， 又 系石影啊嘛。 即系 同埋旧铁道博物馆系咪都喺嗰头？ 唔知嗰阵时，再隔篱，其实。万世桥再过少少嗰阵，其实 系咯，即系嗰头咯就。 唔系另一边， 另一边嚟嘅 神田嗰边。喺、 okay、 神田行过近啲嘅。 即系我翻翻而家 嗰个其实依家搬咗去大宫啊嘛，依家。 铁道博物馆搬咗，但系咧原 building 仲喺度，变咗商场。 啊哈，可以去睇下咯。其实 即系嗰座 building 本身都几有特色嘅，其实系。 威沃士直情喺嗰度，系攞嗰度做景， 攞嗰度做景啊嘛。 虽然搬咗，但系佢仲系 唔系佢 assume 嘅，咁佢个。架空世界是 assume 啲嘢未变噶嘛， 系咯，因为 国铁嚟噶，私有化都未做啊，你知啦， 完全系时光倒流嘅成件事。 国铁佢系假设国铁未俾人分街啫嘛，开绿啊嘛，所以佢嗰仲冇喺嗰度。你有冇去过 Sky Tree 啊？ 去咗上唔到，去到冇位冇飞上唔到。 我唔系 白晒啊！ 哇，咁夸张啊！ 都话连木连屎啊！我哋去，你自己谂啦。 嗰次我就系啱好，因为嗰时我要去做 紧 Alpha 票。 我就做嘢嗰时去，咁咦，即系早一日去啊嘛，我提早两日去，咁咦，有时间咪走上去Sky Tree 咯。 你讲句啦，去 Sky Tree， 然之后食呢个小肥羊。 Sky Tree 我同同日本人。 Sky Tree 我相信冇圣地咯啩，咁新。 有光美第一集，深夜光美第一集，佢先学校参观，跟住阿妈嗱一次冲上天，冲上去由地下冲上去上面，即系话哇，嗰呢啲咩体能嚟噶？你睇由地下一出去冲上出去顶楼， 搭 lift 啫，唔好咁啦。 一话搭 lift， 因为佢啲尾挂咪控制咗啦。 OK， 所以即系哇，因为个新嘅 Sky Tree 而家多咗啦，开始多啦，因为喺咗之后。 先讲啦，呢个推咪者请留意 Sky Tree 系由 Sky Tree 出张版嘅 Vilakkuma Store 噶。 醒啊！即刻精神咗。 之后去，不过嗰头就麻烦啲，因为佢由前好搭车去，单轨车去， 搭一个站两个站， 两个站 ，around 呢个 area， 即系去到跟住再行。 因为如果而家最近地铁站过去会远啲噶，都行几个街口嘅。 哦，系要啊，我反而系由嗰度行去噶，特登系。 我就两边，我去就系喺浅草搭 搭单架空系咪单轨唔 单轨车 架空车嚟嘅、啊、过去走就行佢哋嘅站，要都下一段路其实。 佢系嗰条应该系 C 但系 Skytree 几 OK 嘅，佢即系就算你唔想去，诶个商场就嘥鸠气啦。但系 Skytree 后边有条河咧， 个 feel 唔错 噶。我认为个系要行，所以行先好噶，因为行路嗰度咧，你可以影埋嗰条河嘛，好靓风景。 系啦，好 靓风景，好靓噶。 后边嗰条河仔，即系唔系讲前面对住个市嗰条 ，OK？ 成系嗰条市细路。 系要咁讲噶嘛？ 系啊， 我要有人解释下嗰嚿咩嚟嘅，其实 火喎、 啊，唔系，即系唔系啦。 火啊，话 啤酒铺啊， 唔系，啤酒铺，唔系啊，你睇翻啦，个嗰条友系话系啤酒铺 and 火啊， 哦， 有 火烧啤酒铺， 嗰条友仔有解释，嗱抽象啊，你中意点理解都得、啊， 艺术嘅识条 线，所以咪大家都系觉得系屎算咯， 屎比较 金嘅屎， 系啦，黄金屎啊嘛，金云， 唔系神圣嘅屎咪得咯 ，OK， 唔系金云咪算俾面佢咯， 即系等埋先，有冇人咁无聊走去做一样嘢？即系讲个Skytree 浅草，有冇人咁无聊真系搭观光船？吓， 冇啊，真系。 其实都系圣地嚟噶。 系啊，但冇啊，我知系圣地，但会咁无聊咯。 都系圣地嚟噶，其实。 我唔会咁无聊咯，因为印象中通常去浅草通常而家影完雷门算数，即系啲 都系雷门噶啦。然之后咪咩心灵电机咯，我记得系，我好似系心灵电机，我冇记错嘅话。我讲唔觉得登陆 嗰条叫东武线，应该系得 东武啊，都唔系东武线就 加川线， 东武双川线咯， 系啊，改名因为 唔系东武线，你都系东武线，我就嗰头系车人少嘅，因为你如果去过搭嗰头嘅话咧，你去咗另一头， 因为其实嗰个系咩噶嘛，即系你出外面噶嘛， 系跑冇远噶嘛，去我去东照宫咪搭嗰度咯，由浅草转车去东照宫啊嘛，搭三个钟头火车，东京嗰时干咗东去东照宫已经哇万千峰哇成山白晒啲雪，大佬、嗯，我两个钟头火车啫嘛，唔好远啫嘛。 O K， 咁啊，嗱，东京兜咗咁耐啊， 系， 要去呢、這个啊，嗱，去呢个约定俗成嘅老秋之前，我哋去多个魔都先， 系咯，吓、啊，但系冇乜讲到噶，冇乜， 有冇圣地出现过？ 夏夜啊， 中 该 夏夜咯， 上中下左右， 上中下啊嘛，十几岁我哋夏夜咯， 我哋去完上野咁咪 呢个中野呢、這个百老汇 中野啫， 百老汇 喂，其实街市嚟噶， 中野咧。通常唔中意，如果唔中意全城嘅， 真 系 街市 feel 完全系。 唔系，系因为真系好旧式。 你下边唔系街唔街市，下边就系传统老式， 系咯，日本商场 嘅商店街。 商店街咯， 站前商店街。 系咯，好正常噶吓，你 系讲紧系整个日本周围都系。 大部分车站一出嚟，走出嚟就啲咁嘅商店街噶啦，基本上。 唔系，如果有商店街的话，就一定系呢个死。 哦，你讲佢之前。 唔系，你呢只就新少少噶啦，市区噶已经叫做系。再传统啲嘅，再正嘅，其实离开东京，我哋再讲嗰度。 系。 咁但真嘅， 我知你入去嗰度啊。 中野百老汇有冇圣地先？ 唔系，有用过，有一次用过。有一次一度嗰度猫粮咧。 唔系。 妹妹猫二娘，唔系妹妹猫二娘， 梳边条裤咯。 嗰有一集咪可以带佢带中野扫货咯，结果 专登去东京啊嘛， 扫猫粮咯， 系 啦， 嗰次 中野扫货咯， 系 话俾你听，乜都有得卖咯，系任何种类嘅宅都总会揾到你要嘅嘢咯。 最好笑系 呢个系事实， 发哥都揾到， 系好笑呢个事实嚟 嘅。唔系中野神就神在，系妇女都揾到嘢嘅，即系你唔好话净系招呼班佬啊。对唔住啊，Mandala K 系有开翻。有 其实大包围啊， 唔系 啊 ，no， 但系妇女得啫，港女咧 都有 啊，都 有。 中野我哋永远讲法就系话，只要你唔识货，冇嘢搵唔到货噶嘛。 系啊， 你唔识货你嘅问题啦，呢、這个就 成个场。 咁有冇呢个中古 A V 女优啊？ 我成个场个 feel 咧，其实 等先有新品嘅吗？ 嗯，我想讲咧，中野包围嗰个 feel 其实有啲似龙珠 嘅，系龙珠嚟噶。 根本就 系 龙珠， 即系啲叫咩宝物寻龟底啊！即系你唔想去唔知咩事，嗰只 feel。 系啊，中意系呢个 去咗都有权唔知咩事。真噶，你搵唔到撞唔到，即系我每次都会尽量抽时间去行个圈，因为实在太舒服啦。 系啊， 即系以前系讲紧我搭200 yen 巴士向另外一个方向，即系唔系去邮局嗰边。我就可以去到一架车去到中野，系仲要近个车站啊！ 曾几何时，好多香港人或者识路嘅游客、外国游客去东京最后一站，临返城之前， 摆低啲钱咯， 要去中野， 摆低啲 钱，唔系系去攞啲钱，去攞啲钱。 哦， 佢卖咗张游客西瓜。 哦，而家我都想知道最后嗰张上唔上到。 不过但系咁样，我其实你话 第一张一定咩落咗镬 嘅啦。即系佢中嘢，你中咗有冇讲啊？有冇嘢我讲第二度？ 系咯，边度啊？ 即系其实你中嘢系向住咩向？你向住入边内陆去噶嘛？其实 仲系东京里面。 系啊，即系我想讲系三英咯。 三英市啊， 即系都几远嘅，其实但都系 都仲喺东京，都仲喺东京嘅，仲 唔 近？三英市，吉卜力啦， 我差唔多边缘。 系吉卜力啊， 系啦，冇错。 啊，即系未去过，我听过都去过，系我冇去过。 我帮人买飞都买过几次， 即 系自己都冇去过。 系嗱，三英吉卜力啦，但系除咗吉卜力之外咧，啊，仲有冇 啊？当然啦，即系宅记啊，真系， 应该都冇啦。 宅记你识点咩？ 系忘记咗。都系嗰句讲努力嘅老手之前， 即有 仲有一个地方大家忘记咗，但系系必定要去朝圣嘅地方嚟嘅。 好似下北就喺嗰边，下北就高地小食， 国际展示场。 嗰个唔系，嗰个系一个专题嚟噶啦，喂大佬。 但系唔系都讲埋先。 嗰个系圣地啊， 系圣地啊， 嗰个系圣地啊， 系圣地。 但系一年或者平时 多套读几多套翻用嘅嗰度啊，大佬。 系嗰度。 嗱，不论系兜口兜面同你讲 Kamiki。定係去去睇 show 睇車展睇乜乜展 咩？你冇話 咩啊？當 開會我都記得有人。 當年驚警察啦，咪喺嗰度咯。不你把，即你把錢咪。 我先講下東西翼行到爛曬嘅，我係從來冇入過會議度，其實係有少少 限制。有同埋 仲有一樣嘢係楞到嗰邊，我同你講另一個聖地 法場彩虹橋。 哦，彩虹 桥， 都 系啊， 彩虹桥就剧情地啦， 咁啊，永远都即系要整烂，要整烂条， 唔系，一定要烂，一定要冧，一定要冧， 啊，唔系，即系 东京地震，东京都系嗰个， 喂，震到 8.0 电视台个波都俾落嚟啦，跟住系话俾你电视台下面好安全啊，大家嚟避难，我心吓， 你咪傻， 你跌个波落嚟就 系 咁先噶咯， 系咯， 咁啊， 系咯， 咁咪饼咯。 咁又系新， 喂，又系，即系发嘅 BB。 喂，而家大家就会发觉。你睇制作组同埋边度做边个台做嘅，你咪知点解嗰度电视台咁 系啦，因为唔系系绝对嗰度系有结界嘅， 冇错，明白啦呢个就 系啦， 讲埋啦，如果台长嘅话，咁大家新嗰个跟登 咯， 系咯，即系依家好黑色， 跟登分就唔算圣地。但系公园嗰只跟抌就胜利咗噶， 标飞塔啊嘛，即系唔系都摆喺度硬 sell 嘅啫， 唔系，但系佢摆喺度咧，侧边有只红沙噶，几时做埋出嚟啊？唔该， 好似唔系做咗咩，有 AR 噶嘛 ，AR 啫。屌，咁我够 AR 过喺大阪见嗰只1:1 啊，系咯系嘅，嗰个之后先讲啦，嗰个就 好啦。咁嗱，最后啦，就 end 咗 end 佢嘅抽完。 嗯， 唔计我即系唔计作为舞台 神田明信咯， 净系神田明信一旧啦， 唔系当然啦，正式嘅应该系电器街， 电器街嗰度就 但近年大家都系讲好位啦， 咁你 啊唔系， 你要成个 你要 付 咧， 系 嗰套拆咗个拉条护管， 拉条护管啊嘛，拆咗啦， 俾条方咯， 问题就问题 UFO 座嗰度系旧噶嘛，嗰座系。 嗰座先有咩喎？ 江龙睇咗个座旧噶嘛，而家塞个新嘢冇 UFO 座佢噶嘛。 始终争啲，同埋咩咯 ？UTX 咯，啊唔系 UTX， 唔好意思 ，UTX，UTX， 你想点啫？人哋摆明， 唔系嗰个大电视啊嘛，一飞成日用嗰个大， 呢个阿拉斯啊嘛， 系咯阿拉斯啊嘛， 学校嚟嗰栋， 系咯， 唔好再讲啊，好捻痛。嗰阿专员试过，系因为真系好痛。阿专员试过。佢同佢同事食饭，佢同事跟住就要去羽田走 啊， 咁就叫我过去搵佢，即系介绍埋佢同事俾我识啦。我就系搵唔到嗰个位，因为我冇睇 Love Live，而我点解要睇 Love Live， 我系到而家都唔明，即系 why？ 其实唔知真 Love Live 攞嗰度做景点嘅，其实。 咁我近来喂衰啲讲句啦， 嗰 个 mon 喺嗰度出现咗几多年？ 咁我其实系不断喺 Facebook 咧 share 佢停车场嗰啲车俾你睇噶。 系咯，其一啦，其二有阵时可能 cosplay 拍相拍片都即系影相都系嗰度影 嘅。咁一件事啊，我睇啲女啫，我睇个背景啊， 好出名嘅游戏，因为抽完除衫。 啊 ，Keep Pass Trip， 冇错。 啊 ，Keep Pass， 抽完之二系。 Yes。 嗰度有嗰度就背影嘅，我都系。 哇！嗱，印象中秋叶原都其实唔讲话努力嘅明星啦 ，U T S 呢集 building 嗰啲， 印象中佢有个十字街口都好出名。 系啊， 呢、 這 个 大十字街口、 哦哦 okay、 去到月豪丁咁滞嘅，差唔多系 嘛？我知嗰度两段系 啊，去到 再过咪咩咯？咪阿美环咯，再过一段嘅话， 都仲 好远， 超远啊！啱啱 唔好咁啦。 啱啱去到港末丁啱啱一半咯， 末港丁， 末港丁， 末港丁，再远噶， 哇！跟住再行到半路， 你行到末港丁就黐线啦， 未到嘅啫，总之 唔系。但问题系抽完叫做街嘅，去到港丁噶嘛？ 好简单嘅啫，你沿住电器街向末港丁方向行，去到中间会突然之间有条横街特别粗嘅，嗰十字路口系我记得好多， 有 好多番组做过，即系多线行车先啦，起码系，通常街仔嚟噶，通常。 不七七啦，先喺神明，非神明神未去过，你去过几次啊？神明神， 你去过几多次？ 多 未， 我都未去过。吓、啊，我 plan 紧嚟紧呢次先第一次去啦。 即系其实大家都唔系咁 一次过去晒咯， 咁理会啊神田明神嘅。 唔系我问你会啊，系一飞播至嗰时播，一飞开始播到而家一刻为止咧。 我重点系 我系冇去，我已经冇去过东京嘅大佬。 唔系重点系我系 因为做嘢， 我同你一样，我系冇去东京，我反而关星成日去。 嗱，甩飞播嗰时，因为嗰时一去东京，我冇留意神田明神喎。嗰时未咁红啊，甩飞第一次播嗰时边有咁红啫？第一期 其实话晒咧都系五大蛇嚟嘅，唔好咁啦。 冇留意啊嘛， 日落蛇 啊， 我冇留意啊嘛， 日落蛇。 所以去到咦唔系，跟住而家吓不咁红咩？好啦，跟住之后我直接冇机会去啦。一系去东京呢个地方，东京纯粹停留停车嘅啫，即系各路过啊，经过咁样啫。亦都系冇去过，今次我可能去啦。 嗯 哼，去完讲下感想啦。你六月去完嘅 话，观察点啦。 好啦， 成嘅话， 东京大事终于差唔多啦。咁之东京意外，下次有机会再讲啦，要过咗钟啦。好，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